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在11月18日呢，历经两次司法拍卖，终于以16万高价落锤的柴犬登登见到了他的新主人。法官向舒先生现场送达了拍卖成交确认书，拍卖成交确认裁定，意味着柴犬登登即将开始新的生活。那么柴犬登登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这其中又能体现出法院执行工作的什么样的新特点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历经两次司法拍卖的柴犬登登有新家了。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11月18日的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全国法院执行案款集中发放日的活动，全国各级法院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参与。据统计，本次执行案款发放采取线上发放与线下发放相结合的方式，全国法院一共设立执行案款发放点2326个，对近期已经执行到账、符合发放条件的执行案款全部发放，一共发放执行案款达到了46.7亿元。11月19日的上午，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张德全、马静华、张艳峰、韩翔、丁增全、王国全重大责任事故一案，并且当庭宣判，对被告人张德全等六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判处2年至1年2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4月18日的下午到19日的上午，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动物园管理部的饲养员、被告人丁增全、韩翔、王国全先后违反操作规定，导致3只在猛兽区繁育场内的亚成体金钱豹经过未锁门的通道，并翻越繁育场围墙逃跑。事件发生之后，被告人张德全、马静华、张艳峰等公司管理层商议，为避免公司遭受经济及声誉损失，决定向政府主管部门及社会公众隐瞒这个事件，并自行组织力量进行搜捕。在4月21日的晚上，捕获了一只出逃的金钱豹。5月7日的晚上，公安、林业等相关部门接到群众报警之后进行调查处置，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才承认金钱豹出逃的情况，引发了社会的公众的广泛关注，周边地区的居民产生恐慌情绪，生产生活秩序遭到严重影响。5月8日的下午，捕获第二只出逃金钱豹，目前仍有一只尚未捕获。11月19日，记者从劳荣枝哥哥劳生桥处获悉，劳荣枝案的二审已经更换了辩护律师，律师已于近日会见劳荣枝，两名律师证实了上述情况。律师表示，会见的时候，劳荣枝像一审庭审的时候一样，表示自己呢是被法子英胁迫的，不希望被判处死刑。目前律师正在阅卷。在今年9月9日的上午，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劳荣枝故意杀人、抢劫、绑架案进行了一审的公开宣判，以劳荣枝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数罪并罚，最终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家住河南省的娄先生名下有一辆豫 P 牌照的启辰牌小客车，蹊跷的是，这辆车呢接连出现在由北京的违法记录。近日呢，导致娄先生连吃罚单的人终于被昌平交警抓获了。王某对变造车牌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他将受到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处15日行政拘留的处罚。他套用其他车牌造成的交通违法行为，也 将由交管部门依法处理。也是在11月18号呢，海淀法院举办了知青案款集中发放日的活动，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发放案款是7800多万。本次活动呢，线上发放案款涉及370多起知青案件，400多名当事人。据了解呢，海淀区人民法院知青局通过限制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罚款等强制措施，加大对规避抗拒执行的惩戒力度，推动了一批案件的实际肢解。好，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的时间当中，先跟大家来介绍一起哈，这个律师开庭之后返程，被对方当事人驾车冲撞，最终导致车毁人伤所引发的法律问题。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11月16号的上午。当时啊，江苏的一位律师吴宗涛吴律师呢，在盐城市大丰区法院开庭。开庭之后呢，开车回南京。出发之后不久，对方当事人就开车从后面追赶过来，猛撞吴律师的车辆很多次，导致吴律师受伤，车辆严重损坏。那么当时啊，在事发之后的第二天17号，记者联系到了吴律师。吴律师说呢，他当时是从南京到盐城带了一起这个原配状告第三者的案子，陈女士要求第三者返还她老公王先生赠与她的房产和存款。不过呢，陈女士和王先生还没有离婚。那么这个案件呢，16号是在盐城市的大丰区法院开庭审理，王先生作为第三人出席了庭审。庭审结束之后，王先生就扬言要对他进行报复。吴律师说我当时啊并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开车离开法院之后啊，这个王先生就一直开车跟着我，一直猛追。我当时啊就让车上的同伴导航到派出所，因为一直要分心看后视镜，在一处红绿灯的路口，我的车呢与一辆转向的货车发生了擦碰，我只好停车。紧接着王先生的车就撞上了我的车，我的车呢就跌入了路边的水沟。车辆跌入水沟之后呢，王先生仍然试图追上来啊，这时候啊这个吴律师呢只得趟水到对面的过去啊，趟到水沟对面，自己车上的火都是货车司机帮忙浇灭的。吴律师说呢，货车司机报警之后，交警呢将此事移交给附近派出所来处理，目前尚未进行任何的调解或协商赔偿，他本人呢受了一些皮外伤。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涉及到一些怎样的法律问题，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六辰律师事务所的执行主任黄丽玲律师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哎，黄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黄律师，您呢也是身为一名律师，那么听到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啊，肯定是对这样的一个事情有自己的感触哈。那么当您听说了这个事情之后，您觉得这到底是一起怎样的事件？那么驾车主动去冲撞我们这位吴律师的车的这个当事人，他的行为是一个怎样的行为？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嗯，像这位驾车去冲撞对方律师的车辆，这肯定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了，它一定是构成我们的刑事犯罪，而且是故意犯罪。 嗯， 根据这个他的动机不同，主观意图不同，我觉得他可能涉嫌的罪名，比如应该是有故意损坏公私财物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这三个罪名。那这三个罪名的区别呢，主要还是看这个行为人王先生他的主观方面。那我们知道这个犯罪的主观方面，就是行为人他对于自己所实施的这个犯罪行为以及犯罪结果的他那个心理状态，也就是说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我们刑法对于一个犯罪构成的四大要素之一，也就是说他当时去干这件事儿，他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他希望追求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如果是我就是想毁坏他的车辆， 那这是作为一个车辆，而且这个财务价值有那么大的话，如果是故意毁坏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话，这种故意的话是构成故意毁坏公司财务罪。 嗯， 但是如果是我就要给他，我要撞，我要报复这个律师，我希望剥夺他的这个健康，或者是我希望剥夺他的这个生命，那这样的故意就应该是会构成故意伤害罪或者是故意杀人罪。那这样的主观方面呢，怎么来确定？因为主观方面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观的东西啊。那么在具体案件侦办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公安机关会根据当事人的口供，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到底什么关系，行为人他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以及实际造成的危害结果，以及当时这个行为当时发生的这个时空周边的环境等等这些情况，来综合之后做出一个统一的判断，来确定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来确定这个案件的最后的罪名定性。 嗯，但如果这样一个行为人啊，他当时可能有时候没有想这么多，说我就是想教训教训他，我就是想报复他，我就想撞他。那么至于是他会不会受伤啊，他会不会因为受伤而最终导致死亡啊，那他的车辆遭受到多大的损害，他可能不会去想，他就是想发泄心中的愤怒。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行为的定性是不是就会有一些不同？ 这个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说每一个案件的话，它会综合这个案件的各项因素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个公民，他作为一个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完全刑事责任的人，那么他对于自己这样的一个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结果，应当有一个叫合理的判断。那么基于他当时这个状态，以及基于当事人或者是周围的目击证人反映的他的行为以及实际造成的这个危害结果，综合这些因素可以判断他当时为到底是想意图剥夺他人生命，还是说希望能造成他人这个健康的损害。因为我们知道，你一个车辆它在正在行驶过程当中，因为它不是一个停在路边的车辆，如果你是仅仅是说你去撞击一个停在路边的车辆，你不知道这个车里面有人，那么我们从这些情况来看呢，可能不能判断它是对于这个车内的人的健康或者生命有加害的意图，那么可能就是说仅仅说是一个故意毁坏财务公司财务罪。但是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行驶过程当中的车辆，这个车内呢不光有司机还有乘客，那么通过这样的行为，而且将这个车辆他在猛追撞击，然后把这个车辆撞到翻到路边的这个水沟里，所以通过这些综合判断的话，我觉得他对于车内的人的人生命和这个健康的安全，他是有这样的非法侵害的故意的。那么通过这种综合判断了，来确定到底是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个区别。当然他可能最后可能涉嫌的就是故意伤害罪或者是故意杀人未遂这样的一个罪名。 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一起律师受到伤害的案件哈。那么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因为律师经常需要开庭，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当事人，不管是刑事案件还是这种民事的纠纷，那律师的安全如何来保障？是不是通过这件事情也给这个司法局、律协也是敲响了一记警钟呢？ 是的，您像这样报复律师、报复法官这样的行为呢，都是对于我们这个司法的权威和司法秩序的一个公然挑战。这种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其实是更大的，所以我认为这样的案件的话，对于行为人，他因为这些情节，他会是成为一个酌定从重量刑的一个情节。因为我们知道，本来我们法治社会就是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你说我们可以来理性的解决纠纷的这样的一个秩序。那么在诉讼当中呢，肯定是因为当事人、双方当事人或者各方当事人之间，它存在着自己无法自行协调的矛盾，那所以需要到诉讼过程当中来。那么诉讼本身就承担着我们来给大家解决问题、定分指证这样的使命。但是正是因为当事人之间的这样的矛盾，可能会必然会有这种诉讼结果，不可能让每一方都满意，毕竟会存在一些败诉方。 那么尤其是在这种婚姻家庭类的案件，因为它本身这个案件的这个审理的事情问题都和当事人的这个生活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所以一旦出现这种结果啊或者预期啊和他自己的这个想法差距比较大的时候，有一些当事人他可能会容易这种激化矛盾，走向这种特别偏激，然后反而把这种怨气怒火，有的时候是报复对方当事人，有的时候是把这种怨气和怒火报复给对方的律师或者是承办这个案件的法官。那么在这个我们在法院审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进入法院是有安检措施的，也有我们的法警在维持着正常的这样的诉讼秩序，能保证我们的诉讼正常进行，也保证各位诉讼参与人的人身安全。但是一旦离开法院之后，律师和对方当事人的这个安全其实在有些情况下遇到这种偏激极端的人，这个时候我觉得是缺乏有效的保障的。这确实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包括对我们司法局来说，说如何保证我们律师同志在这个是进行这个正常的诉讼代理活动的时候的一个人身安全。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说为了避免这种伤害或者避免这种矛盾的发生呢，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这个介入机制的，要引导当事人理性的看待诉讼结果，包括我们的心理辅导啊，这种法治宣传嘛， 没错， 还是要加强。 所 以我们不管怎么说呢，其实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整个法律工作，包括我们法官、律师还有其他的这种法律工作的参与者，这个工作意义本身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和平，社会的这种解决矛盾。那么他的工作应该得到普遍的这种尊重。如果是像法律工作者行凶这样的行为，是一定要对他进行更加严厉的惩罚，而且受到全社会的谴责。 没错没错。好，非常感谢黄令玲律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黄律师。好，黄律师再会。 听众朋友再见。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因为主人拖欠宠物学校寄养费用，被拍卖的柴犬登登引发了全网的关注。11月18号的上午，经历了两次司法网拍，最终以16万的高价落锤的柴犬登登见到了他的新主人。那么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是怎样的？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实施第四团队的张芳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哎，张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张法官，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柴犬登登是经历了这个两次拍卖哈。那么第一次拍卖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为什么要拍卖？ 本案呢是服务合同纠纷，肖先生将登登寄养在宠物学校，到期了没有按时将登登接走。后来宠物学校就将肖先生诉至了法院，法院判决肖先生限期将登登接走，并支付所拖欠的这个寄养费。后来肖先生并未履行判决的义务，因此呢，宠物学校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从而就有了法院的第一次拍卖。然后在竞拍过程中，人在国外的肖先生通过朋友得知到了网拍的消息，就主动联系了法官，并且与这个宠物学校达成了一个执行和解，因此呢，法院撤回了第一次的拍卖。 那么第一次达成执行和解之后，肖先生有没有把他拖欠给这个宠物学校的钱款支付给宠物学校呢？ 他给了一部分，但是呢，他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执行和解协议履行。所以呢，宠物学校呢再次就向法院申请了恢复执行，因此法院就启动了第二次的这个拍卖。 哦，因为这次呢就是恢复执行，当时宠物学校就是肖先生还没有支付给宠物学校的钱款，大概有多少？ 他这个是分，就是他是阶段性，就是如果不接走登登的情况下，每天是60块钱。包括登登的这个寄养费用以及狗粮费用。 因为据我了解，登登好像已经在这个宠物学校被寄养了好几年了，是吧？ 对的。 那么这次哈，这是第二次这个拍卖，那么这次拍卖这个相关的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拍的啊？当时这个拍卖的起价是多少？竞价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啊？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第二次拍卖呢，也是通过这个司法拍卖平台经过了多轮的竞拍，是11月4号的时候，是深圳的一位舒先生，以16万元的价格拍得了这个登登的所有权，并且他也按时交纳了拍卖的价款。 哦，那这位先生，关键是这位舒先生他并不是在北京的，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如果要来接登登的话，他要来到北京把他接走才行？ 是的。 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11月18号那一天了哈。那么当天这个交接的情况是怎样的？当天登登的情况又是怎样的？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11月18号大概上午11点左右，买受人舒先生就来到了这个北京顺义的这个宠物学校。然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呢，他就见到了登登。登登非常懂事，然后特别温顺，然后他就走到了新主人的旁边，还嗅了嗅新主人的味道。然后负责照顾登登日常起居的饲养员呢，也非常不舍得登登，现场也是几度落泪。然后饲养员详细的向这个舒先生介绍了登登的习惯喜好和饲养的事项，并且呢，他也以登登的名义给新主人写了一封信。交接现场非常温馨，也看得出来大家都很疼爱登登。 那登登啊，见到因为他之前没有见过这个他的新主人嘛，是吧？那么他见到这个舒先生之后，有没有表现出比如说陌生啊、抗拒啊、或者吠叫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没有，舒先生好像见到登登之后就跟登登说了一句说咱们回家吧，然后登登很乖巧，然后舒先生当时就带着登登，然后就是稍微在这个园区内活动了一下，然后登登就很配合，然后现场的话跟新主人相处呢也很愉快。 那舒先生有没有向法官表示因为他还要回到深圳嘛，是吧？那这样的话登登怎么回去啊，通过什么方式把他带回去，咱们有没有了解？ 他应该是开车将那个登登带回去，他舒先生说想带着登登就是边走听那个开着车停停走走的，然后也带登登去看看海。 那咱们就有没有问问舒先生啊，因为现在啊，如果买一条这个小的柴犬，品种还不错的柴犬，其实远远不到16万这个价，但是呢舒先生是花了16万啊，把一条已经8岁的这样的柴犬给这个拍卖下来了哈。他呢就成为了登登的新主人，他就是怎么就想到说这么高的价格把登登给成为他的新主人的？ 其实登登的这个新主人跟登登挺有缘分的。他自己说在第一次登登拍卖的时候他就关注登登了。然后后来是第二次拍卖的时候，他也知道得知了登登第二次被拍卖的消息，然后他也是征询了家人的意见之后就参与了竞拍。 是这样。 然后对。 那这16万哈将会怎么分配呢？ 是这样的，根据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此次这个司法网拍的16万呢将用于偿还宠物学校的寄养费，然后狗粮费大概4.8万余元。同时呢还要支付这个宠物学校因为这个原主人未按期接走登登而产生的这个迟延履行金4.8万元。然后在扣除相应的执行相关费用后，剩余的大概6万元左右将发还给这个登登的原主人肖先生。 那肖先生对于这个登登第二次拍卖他有没有做出什么样的表示呢？ 第二次拍卖的时候肖先生就没有再露面了，法院也没有联系上他，他也没有主动联系法院或者联系宠物学校。 是这样哈。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哈，通过我们的执行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广受大家关注的这样一条柴犬它的经历哈，您觉得有哪些要给大家做出的提示吗？ 我觉得宠物是会带给人快乐、安慰还有陪伴的，但他们呢也需要人们的关心与呵护，纵使呢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吧无法再继续饲养，也应该进行妥善的安置，因为生命都应当被善待。此外呢在将宠物委托他人饲养或者托管培训的时候， 也建议大家注意细化一下合同的条款， 嗯， 尤其对于宠物无法按时接走的情况，建议在合同中对由此产生的后果以及责任承担明确，予以明确，避免因此产生的这些纠纷。 嗯，对对对，因为登登的原主人，据我所知，他应该不在国内，是吧？啊， 对， 对吧？而且 他在国外， 对，他在国外，而且因为疫情的原因，可能他回国啊会比较的不方便。那么这时候，我觉得就是如果他要长时间，比如离开自己的宠物的话，其实应该把自己的宠物有一个妥善的安置，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有责任的这样的宠物的主人。嗯。是吧？好，哎，那么今天呢，有关这个相关的登登的这样的经历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实施第四团队的张芳法官，谢谢张法官参加节目。 哎，谢谢主持人。 嗯，好，张法官再会。 主任再见。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可以和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您来拿。朋友们，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将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说说涉及到这种收藏品诈骗的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警法在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盖出一个家，众人一直越傻。I don't care。 我到落一身黑，想不再去观赏自己的美，抹开自己的嘴，想熬成白的圣洁。我放弃了防卫，想不在乎地是自己的美，我该自己追悔来成就你的心扉。不曾为你辩解，这也是我失眠。怎么唱歌唱呀唱的唱，出于美这样飞呀飞。